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 I 唔知再 哇乜講得咁水皮㗎，等我講啦。城市再論壇逢星期三晚十點，時間不變，繼續有我星矢醫生馬草黎、劉翁，仲有火爆叮當嚴達明，拔萃師兄繼續發聲。 制約扶傾， 以無反顧， 四面受敵， 反面反顧，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系香港，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黃毓民頻道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翻嚟第二節啦，呢度咧我有少少要講，因為頭先過場嘅時候咧就播咗一隻歌。 山卡拉， 山卡拉，老实讲咧，我谂我哋几个人都作者同埋嗰个歌手。 佢有个 blog 嘅，你可以上。 嗱，而家 YouTube 上边咧呢个点击率咧虽然高，但我觉得唔够噶。人网嘅听众，特别系呢个节目嘅听众， 应该将佢广传。 唔知广传系要将个 hit rate 推上去，即系话咧，你有时间嘅就上 YouTube 听呢首歌，令到呢个点击率咧一路增加上去。而我哋咧又会将呢首歌咧印制成为片段喺街度播，呢个系成个咧喺立法会嘅战线以外，喺文化嘅战线上套用大陆嘅呢个共产党嘅术语咧，系另外一个重要嘅战役嚟嘅。 嗱，你个老实讲，主流媒体对我哋呢个所谓拉布战咧，即系连毁誉参半都唔系，多数都系喐嘅，系咪？即系你睇下明报嘅社论，呢一张最贱格嘅报纸，系咪所谓知识分子报纸？系咪你睇下刘俊涛啊、张建波呢啲咁嘅人，何文翰啊主持呢张报纸，即系基本上仲衰过共产党嘅报纸。嗱，当然共产党嘅报纸咧，佢就冇乜人睇嘅。但系共产党报纸咧，佢冇乜人睇得好咧，佢个立论就代表咗成个即系港共嘅立场，你明唔明？所以大公报今日做头版，标题系梁振英，呼吁市民反拉布。你明白吗？是头版头条。嗱，呢一个咁嘅做法你就好明显係成个共产党香港呢就喐我哋㗎啦。呢个好清晰嘅，呢个系。係咪咁？所以呢个你如果你靠其他主流媒体嚟帮我哋讲返啲即係所谓客观啲嘅嗰个即係说话，或者去客观啲评论我哋做緊呢样嘢呢，你就好难嘅。只有张信报，但信报少人睇嘛。明报喐你，苹果呢就故意淡化。你睇个卢峰个契弟写嗰篇嘢，冇我哋人民力量四个字，冇两个拉布嘅议员嘅字嘅，都个名嘅， 系咪？ 苹果系咪扑街到冇人有啊？黎智英呢张报纸，李仪嗰啲就系、是、因为同我哋有老友，同埋佢真系明白事理，佢自己署名嘅写嘅评论，就对呢个所谓拉布行动咧，佢系一个好正面嘅评价，同埋呼吁泛民落水。但系卢峰，你净系讲嗰个行动拉布行动系冇问题嘅，系咪？就讲泛民添，即系泛民而家冇人落嚟拉布啊，除咗郑家富阿哥，呢、這个卢峰系故意去遗漏我哋两个人，故意刻意去即系系遗漏呢个人民力量嘅。嗰啲咩垃圾报纸、垃圾社评，写咗咁多年啊，冯生，佢真名佢姓冯嘅，咁啊，大佬卢峰，即系你点解咁憎我哋咧？系咪？就是因为我哋曾经闹过佢，唔简单。 好啦，咁啊，嗱呢啲嘢唔需要讲，再深入啦。嗱，我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咧，问下大哥同阿玉文。嗱，第一样嘢咧就系咧，而家我就算喺街度，我都遇到一啲听众问啊。玉文，你撑咗几耐啊？ 我唔知噶，真系唔知喎。咁我冇谂呢样嘢喎，又 唔系，即系好多朋友问咧，究竟我哋可以谂住做几耐？咁有啲建制派有啲內部嘅講法呢，就話我哋呢就可能搞埋呢個禮拜呢，就特登講得激呢，就俾主席趕走，咁一次過三個被趕走呢，咁即時投票，咁即係就當完場咁。喂，你哋唔好發夢啦，我哋一早已經講話，我哋預咗500個鐘頭，係咪？隨時搞你幾十日， 即係我哋講拉布，我哋其實年幾前講冇人信㗎喎。我哋話我哋入千幾個手， 五區公投都冇人信啦、 啊。五區公投講冇人信啦、啊，當年啊，最記得李華明嗰啲就話啊，陳敏業嗰啲邊度會啊，同啲記者喺度吹係嘛？咁跟住就公投完之後，到政府提呢一個嘅法案上嚟嗰陣時候，即係原本嗰個替補機制，我哋嗰陣時已經話我哋會入過千修訂，年幾前啦。我哋當時入咗七百幾個，咁佢就隨後撤回咗個條例，再。對呢個入嚟啦，咁諗住我哋即係啊咁簡單嘅條例未必做到啦，咁最後都入千幾個。 嗯、 入嗰陣時，佢哋都覺得主席唔會批，係嘛？咁最後都批咗。咁批咗之後，諗住講嘢，又諗住兩三日搞掂我哋，已經搞咗三個禮拜啦，係嘛？咁我哋繼續即係講到去鬱文咧，仲有成棟資料啊，即係鬱文七十幾個修訂講咗六個，講咗六個，係嘛？咁所以仲有排講㗎，咁我哋係諗住拖到佢冧，拖到呢個條例冧。當初政府就諗住帶我哋，啊，我哋拖呢就其他條例啊過唔到，喂，最後都縮啦，將其他條例行先。 嗱，即係咁講嚟，好簡單呢，就係唔好聽啲閒言閒語，唔好聽啲即係耳語。人民力量個 target 就係要呢條替補方案，要個 簽名，係啱， 啱啊， 啱啊。 嗱，呢個講得好清楚，大家。嗱，另外一個我想問咧就係，阿鬱文嗱，如果你隻眼本身呢是不是应该你自己搞定晒先再返去呢 冇得搞定㗎你係要休息㗎嘛。 咪想要休息唔好。 咪而家有个办法即係我 唔好嬲。 我就好勤力咁滴藥係咪同埋即係有充足嘅睡眠。 充足睡眠最 緊要。唔好上升。 唔好上升。 天氣血壓唔好上升。 所以頭先你一讲嘅时候呢頭先啊 太后即刻好緊張啦出面。 哎呀我都 cool down 㗎啦我见你一讲我都咩㗎啦。咁但係呢就即係我哋一致嘅意见呢就觉得你唔好睇电脑。 係唔好睇电脑。直成个 iPad 要拎走， 俾我先打游戏机最好。 佢一唔开会咧，翻到办事处咧， 好少噶啦，已经好少噶啦。 睇书 减少啦，减少。 你咪正休息， 唔系嗱，我即系可以答复啊台长个问题，我补充啊大舅个讲法啦。嗱，我哋提咗千几条修订，咁而家拉咗两日之后咧，就出现一个问题，就系譬如有啲修正案咧，就主席就喺度拦啊。譬如大舅嗰度分几组噶嘛，咁佢每一组咧，即系你可以发挥嘅，即系嗰个空间其实好多嘅。咁但系问题，如果主席一收紧咧，就你变咗个发挥嘅空间相对系窄咗嘅。咁你嗰千几条咧，就可能得翻三四百条可以讲嘅，咁已经好叻噶啦，你明唔明？咁但系我都觉得冇所谓，就算我哋缩剩二百条可以讲。都可以拉佢好多人， 咪加下一百個鐘拉到嘅， 係咪？ 五百個鐘就未必， 係咪？嗱，我咧，我而家計下我六條，我仲有六十幾條，我六條已經講咗兩日，係咪？嗰六十幾條你俾我慢慢講。 而且你好嘢喎，你講得動聽喎。嗰、那個我諗咧就遲啲咧要你申請健力士大全。 唔係嗰個可以嚟做通識。 唔係，因為我睇下超人寫一段嘢，佢話佢話佢想同你寫嗰個棟篤笑個 script 喺立法會度講啊。 即係佢寫專欄咁。 係，佢係咁講啊。咁嗱，我而家就覺得一樣嘢咧，就鬱文啊，就 唔係只要我哋由嗰個 聽我講埋先，你聽我講埋先啦，聽我講先啦。嗱，而家雖然話咧參與嘅人已經去到四個啦，你唔好有其他人參與都好嚇。總之佢哋喺出邊側邊打氣都 OK 噶。个问题咧就系而家成个台上喐问你啊，即系点解 in what sense 点解系你咧？因为只有你先能够令到嗰、那个辩论个内容 系 主席系唔会觉即系咁难去裁定你系离题啊嘛。 唔系噶，我谂下嚟紧呢几日会噶啦，到时嗰啲人就话你讲《诗经》同呢一个条例修订无关喎、 啊。有， 唔系会有人挑战， 但系冇用嘅。 跟住会挑战， 因为点解我睇到主席嗰啲眉头眼啦？ 佢中意听， 佢中意听。第二咧就系你讲嗰个字，你必须要讲嗰个来源同埋嗰个字嘅用法。唔系你哋冇留心听我讲嘅。譬如我讲，譬如 一定会有人挑战你啊！ 我举个好简单例，我有一条，佢有一条。个知字系多嘅，其实呢个喺过去啲中文法律里边咧，经常都出现嘅。OK， 嗰个知字多咗嘅，咁我就删咗个知字，净系讲呢个，我讲咗半个钟。第一，我讲个知字点解喺呢度唔用得先？咁你冇得喐我嘛？咁我一讲个知字喺呢度唔用得，我就必须要解个知字啊嘛。咁、个知字系虚字嚟噶嘛？喺呢度度，但虚字有啲系有意义噶嘛？你明唔明？有啲系助语词嚟噶嘛？有啲虚字变咗系实字嚟噶嘛？有实字嘅意义噶嘛？我咪举例咯。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你知唔知一个雨字或者个风字喺呢一句里面都系有个虚字嘅？ 主席，黄毓民讲啲嘢咧，同嗰个修订无关咁。 冇噶，嗱，头先毓民 call 个 case 咧，讲个例子咧， 如果呢個正常情況之下呢，佢冇得就佢冇得佢冇得冇得話你唔嚟睇嘅。但係問題呢，咁我好坦白咁講啦，即係阿大舊同阿長毛呢，就距離呢個功力仲有少距離。咁所以我就話呢，阿毓民係成件即係呢個拉布戰嘅台柱，咁我就好矛盾嘅。 我仲未講佢嗰啲喎。你明唔明？我仲可以講佢嗰啲㗎喎。 你聽我講埋，你聽我講埋先，你講埋先啦。嗱，即係如果阿毓民呢，即係而家嗰個對我嚟講嗰個兩難地方喺邊度呢，我就好想你呢就唔可以立法去拉布，我想你搞掂隻眼先。即係真係真真正正徹底。 等佢哋三個入面搞下先。 係啦係啦係啦。 你休息兩日先。 休息兩日。但我亦都驚呢，即係當一旦你唔響到嘅時候呢， 唔係台長唔使嘅，佢短啲時間，即係佢唔使咧由呢個嘅十一點坐到夜。 係啦，唔好再搞，唔好。 譬如你坐嗱，同阿富夾一夾，阿富同我長毛喺度咧，你就可以 係唞一唞先， 唞先， 瞓兩三個鐘。咁啊嚟， 唔係或者喺立法會瞓都仲得， 立法會瞓都得，立法會瞓都得。咁唞一唞，咁跟住咧就嚟講。分一個鐘咁又唞兩個鐘，咁即係我哋有人頂住個。 我哋試下頭一兩日可唔可以咁樣得？如果得，咁就可以攤長條命啦。你明唔明？ 好先。 因為就如果你用呢個策略去搞，起碼個拉布 戰。咁我就可以選出去咧，禮拜三四我就可以去睇眼。 係啦。 你明唔明？個醫生就同我講，俾咗手提電話，我仲好少俾埋佢太太手提電話我。佢哋隨時打俾我咁樣嘅，你明唔明？ 整嗰隻眼。 唔係診所電話，佢手。 其實理論上最個醫生係到會啦。 唔係，佢呢幾日最重要嘅台長。 係啊，最重要。 即係佢隻眼呢幾日咧，因為星期五即係復診完咧，隻眼係有啲惡化。咁如果呢幾日休息唔夠，做唔好，即係處理得唔好咧，那個問題一惡化咧就好麻煩。 嗱，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各位聽眾咧，同埋阿毓民同埋大舊人民力量支持者咧，唔好刺激毓民啊，唔該你哋，OK， 即係嗰啲太開心啊，或者太令阿毓民太上心嘅嘢咧，就唔好同阿毓民，即係同阿大舊講算啦 ，OK， 嗱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咧，而家外邊立法會個情況咧，我覺得好重要嘅，因為咧立法會入邊嘅辯論咧固然精彩。但是如果你話好似發展到高鐵嗰個情況， 出面有幾千人，出面有幾千人，一萬人， 係啦。嗱呢個如果立法會入面嘅拉布嘅時間越長咧，動員群眾嘅能力個機會就越高。 呢個肯定嘅。 所以咧，其實阿毓民係應該歡迎阿梁振英咧， 繼續講嘢， 繼續講嘢。 咩？梁振英就呼籲香港市民發聲喐我哋，咁而家我哋希望支持我哋嗰啲人發聲咧，就喐翻佢。OK， 咁啊啱啊，大家鬥動員群眾 啦。其實咧，上個禮拜有個小道消息咧，就話佢哋曾經考慮過咧發動群眾，去即係反對你嘅拉布。咁我覺得咧，呢個係一個 bait 嚟嘅。如果佢咁做咧，就相當之 家下似乎兩邊手法，一邊咧就文匯大公同梁振英咧就高調，即係要動員群眾打壓我哋啦。另一邊有一啲人咧喺度探緊路，就話喂，如果佢哋能夠令到呢個嘅曾蔭權啊擱置或者係撤回。呢、這個立法會修訂條例，我哋五司十四局放唔放下？ 嗱、這個大舊呢、這個咧，其實陰謀論嚟嘅，因為有啲人嘅諗法就咁樣咧。而家曾蔭權係特登玩嘢，佢呢度唔褪咧，就諗住可以即係可以即係令到梁振英嗰個五司十四局咧有咩？嗱，當然我哋唔信啲陰謀論啦。但係而家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就唔係曾蔭權諗乜嘢， 唔係佢哋，有人同我哋探。 梗係啦，嗱，我聽我講埋先啦。嗱，而家最重要一樣唔係呢啲咁嘅陰謀論。最重要呢件事呢就係今次呢個拉布戰連版權修訂法都未到。我哋係咪應該喺呢度呢首先係動員到群眾先。 啱啊。 即係你哋唔想嗰個版權法上嚟呢嗰、那個網絡廿三嗰條例上嚟呢 唔好等到版權唔好等到。 要幫手。 喺呢、這個替補替替補機替補方案。唔係等到版權法修訂案你哋班網民先出嚟啊。喺呢度如果呢度冧咗呢版權法就冇得玩 啦， 一定冧噶。不過而家都冧噶啦，即係照計就。 咪而家就今個立法會立法年度佢攞唔到嚟嘅咧。 攞唔到 㗎，因為而家有幾條有兩條好重要嘅法案咧，就一定要喺呢個會期咩嘅。一個係競爭條例草案，咁我哋仲即係個審議嗰、那個草案委員會，我都有份嘅法案委員會，咁就主要即係逐條審議就開完㗎啦。咁而家政府亦都提咗百幾項修訂嘅。咁仲有其他啲議員又有提修訂嘅，咁呢一個咧喺立法會都要搞兩日嘅，淨係個競爭條例都要搞兩日，好似最低工資嗰個咁嘅。咁所以呢個就完成咗成個法案嘅審議咧，就會攞嚟立法會二讀、三讀表決嘅。咁另外一個就係嗰個一手樓嗰個買賣嗰條條例又係嘅。咁其他又係未搞掂嘅。 所以有啲人話啊，你阻住佢，冇阻住佢，佢而家都未搞掂，係咪？咁但係咧，如果繼續咁樣，即係你唔收翻嗰條即係替補方案嘅話咧，咁一落牙喺前邊咧，呢啲一路都係審唔到嘅。如果我哋 塞車咪塞 車嘛，咁所以個問題就係、是，其實而家要解決好簡單嘅啫。我咪話咯，一句説話啫嘛。你政府話啊，我押後呢一條條例嘅三讀，咁咪搞掂噶啦。其他嗰啲係照牌㗎啦。 係嗱，我講得好清楚啦。嗱，鬱敏呢個固然係我哋睇法啦，但係問題點解點解佢唔褪咧？佢成日驚樣嘢嘛，黐例一開嘛，佢驚你以後都咁玩法嘛，佢係驚呢樣嘢啊嘛。呢個係一個象徵意義嚟㗎嘛。 咪仲有而家泛民主派嘅態度咧，就嗱，而家除咗阿鄭家富，因為佢就諗住呢個今年九月佢唔參選嘅，琴日佢喺呢個阿大班嗰個環星於民嗰個招待會裏邊咧，就搏咪嘅時候，佢已經講得好清楚，佢話我今年九月係唔會參加呢個立法會選舉嘅，所以我今次肯幫佢哋拉布咧，就唔係為咗個選舉、嗯、，OK？ 亦都唔係嚟抽水，我而係覺得義不容辭啊！呢、這個拉布咧係最有效反替補方案嘅辦法嚟嘅。咁所以佢就願意就參加，咁就佢又同我哋講咧，佢話嗱，你不如揾其他啲人啦，咁阿大舊就係負責，即係去同佢哋聯絡，咁佢同李卓人就傾過，咁但係頭先睇呢個即係 chat room 咧，就話香港電台新聞報咗啦，工黨就一定唔參加啦，咁公民黨就表咗態㗎啦，咁佢哋就禮拜三會提一個休會動議辯論，再提一次，係嘛？咁呢個民主黨就講明唔參加，咁阿師爺張咧就話高遠岩我唔識講咁樣，係嘛？咁啊，所以佢哋就決定唔參加，民協就又話唔參加，咁啊梁耀忠就話我要翻學咁樣， 咁即係唔係好明白喎？你喂大佬，你開會時間你話翻學？你星期三应该开会噶、 哦，唔好讲呢啲啦。 我真系听到嗰句嘢真系梗意啊，大佬！你翻学有人工斗啊， 唔应该讲嘅嘢都借过埋出嚟，我有少呢、這个有少幽黑色幽默呢、這个真系大够啦，唔好似几好文，唔好似几好文啊！ 咁你而家成个情况咧，就极有可能咧，就拉布就得四条友，多咗个郑家富嘅啫。咁郑家富咧就真系算够义气，因为如果你多两三个帮台，有六七个人咧，哇，个形势完全唔一样。你明唔明？成个形势为之丕变，所以嗱，礼拜三系五一六两周年，我真系希望有份参加五区公投嘅公民党。嗱，而家有份参加五区公投嘅。原社民連三子，而家人民力量兩子，再加一個社民連嘅毛主席，三個都有份參加呢個拉布，係咪？咁我哋希望公民黨係咪，亦都可以有人參加呢個拉布，咁咪最好啦，係咪？咁但係呢班阿哥咧，同埋阿姐咧，即係可能亦都有佢嘅諗法，咁我哋都嚇、啊、算啦，咁即係佢已經提咗個休會辯論， 冇啊！嗱，我再提一次，我覺得好簡單啫。嗱，呢歷史自有公論嘅，即係。而家譬如話做咗嗰個幾個立法會議員呢，以鄭家富為例啦，就即係講到明呢，就係、是、呢個唔係關選舉嘅問題嘛。咁但係大其他嘅議員呢，你就要對歷史負責㗎。即係如果呢件事係失敗咗，咁將來嘅人就會問啦，係乜嘢因素、乜嘢人嘅決定令到呢件事失敗呢？咁但係我對呢件事嗰個結果係充滿信心嘅。第一樣嘢呢，我係唔相信是会开通宵，咁郁敏同大家同唔同意先？ 都应该同意嘅，因为佢哋边度会有三十个保皇党同佢开通宵啊？唔好发梦啦，真系。 嗱，而家佢咁样嘅，佢礼拜三开会，除咗个叶刘淑仪之外咧，其他嗰啲人翻晒嚟噶啦，梁君彦啊、张宇仁啊、即系刘皇发啊、张学明啊，咁嗰啲佢就两个就去大陆啫，咁佢两人就翻晒嚟噶啦。咁即系话佢咧就有三十六个人嘅。咁呢三十六個人，如果你話真係要開通宵嘅話，你就真係幾難湊夠三十人。 你數啊，李國寶唔會同佢開， 梗係唔會。李國寶同佢開， 朱培忠話咗唔開， 都唔會同佢開。葉柳話咗唔開，阿、啊、醫生話咗唔開，已經五個啦。咁、你石禮謙嗰啲點開啊？係嘛？ 佢有病啊！ 咁你啊，何中泰嗰啲點開？七廿幾歲。是嘛、 啊？最巴闭嗰个黄宇宏咧，我同你奉陪到睇。 黄宇宏，你瞓喺度，到时瞓喺度支持啦。 佢话睇下边个瞓低先啊！佢成日话睇下边。 唔系、哦，听讲啊，黄宇宏试过一次喺立法会度 瞓喺度啊， 瞓咗噶啦。 瞓身支持阿董啊嘛。 啊，系啊，嗰次濑嘢噶啦。咁啊，嗱、這個，即系我哋大家都唔希望咧，立法会因为开通宵会而有人咧系暴。 唔系，李凤英都话有保留啊。李凤英话担心自己身体问题。 佢喺立法会大过铺噶，大到断骨噶。你知唔知啊？呢個大過次噶，所以唔係咁咩㗎。 所以佢哋唔夠人㗎，唔夠卅個。 嗱，如果唔開通宵咧，咁呢件事嗰個結果會點樣咧？即係如果純粹從建制派嘅角度， 即系你讲开通宵啊？ 唔开通宵嘅话， 咪间中流会咯， 都有机会流会嘅。 间中流会咯。 唔系而家最紧要就系、是、嗱，老实讲啊，而家呢一场系斗争嚟，我讲过九啊几次啦，即系斗耐力，斗个意志。 系啊。 同埋我哋而家最大问题就系、是、我有够人够料讲，主席拦我唔到，咁就有排拉嘅。唔讲完啦，系咪？ 系你而家最担 心。即系最紧要我哋发言嘅内容唔俾佢窒。 系啊。 系咪？你即系 唔好俾位到入口， 咁你唔怕你几多个钟头几多日，我哋都有办法拉落去，即系斗个意志，斗个耐力，佢先咪而家系。 唔系，如果嗰个主席继续系曾玉成，即系咁嘅形式裁决咧、嗯，就得。你突然间曾玉成突然间基于某啲理由病，主持唔到会议，怼个刘建仪上嚟咧，佢两下就搞掂你啦，系、 嗯、 嘛？佢可以用佢主席嘅權力就話，聽講，誒、哎，你講完呢啲嘢再重複啦。 阿、啊、大舊，阿、啊、大舊，你 全中止你發言。 你呢個講法咧，你講呢個講法，講到曾玉成好似幫人民力量咁。 唔係，佢係較為公道，用嗰個傳統，用嗰個議會傳統。 不過我哋好肯定呢樣嘢咧，曾玉成近日好大壓力㗎啦。 呢個就你一下子即係阿劉建儀為咗要攞中聯辦嘅支持去選直選，佢隨時會咁做㗎。 係。 你知唔知啊？你而家梁振英开到口啦，直情闹埋曾玉成啦，话佢姑息拉布啊！呢句说话都好毒噶，你明唔明？即系佢里边已经系一个嗰、那个，即系攞阿西环，即系呢两日可能都召咗周永成去问。 系啊，你连叶国谦嗰啲都系咁讲噶嘛，就系、是、佢自己有得咁讲嘛。嗱 ，OK， 我又想问阿大舅啦。咁嗱，而家你即系曾玉成如果受到好大压力，即系唔需要，甚至唔需要刘敬仪即系代佢位啦。佢轉變咗個態度嘅時候，事實上係咪成個遊戲都冇得玩 咧？主席個態度好重要嘅，你兩下子基於某啲理由就裁決你，跟住就話你其他嗰啲嘅發言咧，基本上都係刻意拖延，唔係真正係即係為嗰個條例嘅啊內容解釋嘅。佢一裁定咗，就終止你發言。 即係簡單講，其實佢可以一鋪收你皮。 有一鋪收你皮㗎，那個權力有嘅主席， 嗯， 係嘛， 嗯， 咁所以即係，但係到今日為止，佢雖然間中收緊、嗯啊咁但係整體嚟講，仍然係按個主席裁決嘅傳統主持個會議。咁、 嗯、 所以喺外國咧，好過癮㗎。外國嗰個嘅議會嘅議長咧，因為外國一般都係呢個嘅單議席單票制啊。咁、 嗯、 一般嗰個議長咧，佢選咗做議長之後咧，佢跟住即係進行嗰個嘅任期到普選咧。其他嗰啲黨派唔會同佢競爭嘅、 嗯， 一般俾佢自動當選。咁、 嗯、 因為個議長你要主持個會議咧，一來你處理唔到自己地區居民嗰啲嘅問題啦，即係相對地少啦。第二咧，你嗰個公開發言咧就較少嘅，係嘛？咁同埋你要公正主持個會議咧，你一定唔可以有任何其他嘅利益關係喺度。你一涉及到選舉就可能有利益㗎啦嘛。咁、 嗯、 所以即係個傳統就係個議長保持個中立咧，就 好重要嘅 方法。 不過咧，我懷疑咧就即係今鋪咧，遲啲有啲人會同曾玉成計數嘅。咁即係呢個就冇我哋喺我哋能力範圍以外啦。 唔係，但係佢選舉冇問題嘅。嗱，老實講，如果我係曾玉成去到今时今日呢个地步，佢六十几岁，选多届做多届已经七十，佢亦都唔会有啲咩稀奇，系咪？佢有两个孙，佢都唔知几开心，系咪？即系佢嘅谂法同你而家呢班喺台上嘅人有少少唔同，佢系要翻嗰个历史嘅地位。 系 我做一个喺立法会里边作为一个有政党背景嘅主席， 嗯、 但系我受到绝大部分嘅立法会员 嘅尊重、 认同、支持，不分党派。嗱、嗯，呢个第一，第二。喺即系公众嘅心目中，系嘛？佢亦都将佢过去嗰种所谓港共嗰种咁嘅形象 一铺洗底， 洗咗底，系、嗯、咪？你睇到嘅，系咪？呢、嗯這个系好清晰。你睇佢最近嗰个广大嘅民意调查，佢系排第一嘅啦，已经。 即系佢出嚟选一定冇问题噶啦。你有人想搞？ 所以佢喺港岛，佢嗰个位，佢系唔使做任何选举工程，佢都中紧嘅。 嗯， 系咪？再加上佢系民建联嘅创党主席，系咪？佢唔可能呢个位系会 输。不过你讲嗰下咧，我都有一句，创党主席都唔多老礼喎。 都系嘅，包括我在内。但唔系，创党主席之中呢个就即系好似百足之虫咁。 咁佢都系，佢系， 系咪？系嘛？嗰个而家你睇嗰个谢咗咧，系嘛？即系喂，你冇打俾 Martin 问佢支唔支持拉布？ 我今日同你彭飞讲，你彭飞听日会同 Martin 食饭。 咁、 不过咁啊，嗱，郑家富搞得都阿李柱明都应该啲影响嘅，呢、這个我估唔多唔少都有嘅。嗱、好啦，咁啊，即系我哋奉献一句阿郁文，你做埋呢节好啦。 你就 你切都完啦，而家 咪就係囉，翻屋企，做咗翻屋企瞓觉啦。 即係譬如我想，即係我而家仲一分钟嘅时间讲一讲啦。嗱，琴日咧我就去咗大班嗰个环星于文嘅记者会。咁环星于文咧就前边咧就仲有一行字嘅，就叫做风波里的茶杯，跟住环星于文就系郑经汉04年封咪之后八年后系开翻咪，就系佢嗰个 DBC 电台。咁呢一个呢就被认为一个王牌节目嚟嘅，朝头早继续系佢个拍档林毓华。但佢今次开即系开咪前面佢做一连串嘅宣传呢，就搵近时嗰啲俾人封咪嗰啲呢就陪佢做节目。OK? 即系客串嘉宾，咁小弟其中一位客串嘉宾就唔系去 DBC 做节目。OK? 啊，即系去 DBC 做节目我就要同佢签合约，跟住叫佢俾好多钱。仲有唔可以同陶君衡站台，咁就做得啦。讲完。是咪先？是咪就我哋好清楚嘅讲明唔算整蛊，是咪就唔好俾啲人喺个网上喺度系乱咁吹。基于道义大家一齐俾人封咪嘅，佢服咪我系有嗰个道义上嘅责任，是咪只要佢搵我，我去帮佢做嘉宾冇问题，帮佢坐大佢都冇问题，是咪？但系至于帮佢个台做节目，言之过早。讲完啦，是咪即系我哋而家最紧要就个选举，是咪九月个选举。而家就最紧要打拉布，跟住落嚟就九月个选举。讲完咧，乜嘢都唔会紧要得个九月个选举，系遇神杀神，遇佛杀佛。讲完呢八个字嗱，所以最好清晰话俾大家听。OK， 我哋系希望可以每个区都有人当选，系、咪？所以呢场选战对我嚟讲系最重要嘅，即系我就唔系似得好似啊。肖若元咁喺度发誓毒誓啊，唔加要接埋人望啊，咁样系嘛？咁我就话俾佢听，你唔使接噶啦，唔加肯定超过三席 ，OK？ 讲完系嘛？咁我去大班嗰度咧，礼拜三朝头早我就去啦，七点钟要去到呢个数码港都算绝啦，真系。 唉，嗰度真系难去，真系。 七点啊，朝头早，而家话俾你听，跟住仲要开立法会啊，跟住仲要打拉布啊，所以礼拜三我都可能打唔到拉布。 唔系，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建议个台搬地方？可唔可以唔好喺数码港？系啊， 咩地方？我小超嘅地方嚟噶。 你 依 家啱嘅状态，冇理由咁早去做嘅。 系啊， 咁佢嗰个节目。咁我咪禮拜二咪早啲瞓覺啦，十點鐘瞓覺咪得啦。 OK， 好 即係點都要點，係即係有時 幫兩日啦，唔好幫 都係要即係咪？因為佢而家開始，佢即係要楞住揾呢個楞下嗰個楞下咁樣。咁我哋都即係佢睇得起我，叫我去楞，咁我都冇。 唔係呢個義不容辭嘅， 義不容辭。 好 ，OK。阿鬱敏先行告退，咁啊，希望 有聲陣，有聲陣，係。